知道你看在心里面，刚刚结束今天搜狗的约会，没有关系，回家马上加容间，至少会给我一个微笑 OK， 趁着机会证明我的直觉，和你连线我们一起环游世界，不怕遥远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一天就是永远。快乐的感觉哦，滴滴滴，心动的滋味，滴滴滴滴，我玩的不睡，滴滴滴滴，想和你连线喂，你也滴滴滴。 轻盈的生命啊，人无

伤，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，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。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 说到明星蜡像，2015年六小龄童版的孙悟空入住了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。初出闯荡江湖的时候呢，美猴王也是有死亡的恐惧。那这几天呢，有一位网友叫做张怡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《秦观西游》，写到孙悟空由赐名而获得的苦难，首当其冲就是死亡的威胁。但一日忽然懊恼，堕下泪来。接下来的时代我们要听到徐怀钰，你还记得吗？王菲乘客任贤齐春天花会开。 你还记得吗那部伤心的电影，让我们哭红了眼睛。记得吗那个害羞的男生，送你的玫瑰花都还留着吧。你还记得吗那只流浪的小狗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养它。记得吗加拿大的 羞的男生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只流浪的小河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收养他。你还记得吗？加拿大的雨季，你说要带着视角去淋雨，这一年的不要忘记他。说的话 Do you remember 你好吗？ Do you remember 我想他。

到明星蜡像，其实对于明星自己来说呢，比死亡恐惧更切身体会的就是衰老的恐惧。明星呢也是渴望永垂不朽，希望自己不是流星，成为恒星。杨洋无疑是幸运的，在大好的青春年华，他的容颜被立体化了，3D 化了。对于一个偶像明星来说，绝对不想等到人老珠黄之际才到杜莎夫人的邀约。有道是，尽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啊。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，让心里曾有一个改变，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无悬念，痴情心有灵犀，你给我的心事我都没坦白，冷眼痴情我忘的秘密，特别的你藏在心里不会忘记， 过后，不知道乌云走没走，过去早成为回忆，和我还一样爱你，还在梦里偷偷的亲吻你。无法收集有你的空气，无法编辑你那些快乐疯狂的事，无法记录下来那我和我爱我的言语，一切太可惜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，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人大、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实现了12-5圆满收官、13-5良好开局，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大幅跃升，连续稳居河北县级首位，地区生产总值由375.5亿元增加到508.2亿元，年均增长8.7%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56.3亿元增加到565.5亿元，年均增长17.2%，全部财政收入由56.9亿元增加到125.3亿元，年均增长17.1%，总量跃居全省第一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35.8亿元增加到72.6亿元，年均增长15.2%，总量连续7年稳居全省县级首位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、全部财政收入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创造了5年翻一番的佳绩，新增规上工业企业73家，规上服务业企业21家，线上商贸企业32家，服务业快速发展，三次产业比由7.8:60.3:31.9优化为6.7:50.0:43.3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增长1.9倍、2.3倍，存贷比由105%提高到119%。2016年新增贷款440亿元，占廊坊市新增贷款29.7%，成为廊坊唯一的河北省金融生态县市。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排名中，我市位列第48位，提前实现挺进50强目标，对接京津取得实质突破，协同发展成效明显，密涿高速三河段与京秦高速实现贯通，潮白河居河大桥主体建成，轻轨平谷线三河段开工奠基，平济三星协同机制全面启动，生态旅游规划正在实施，三河电厂供热北京通州，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跨省界供热。燕达医院、中美医院与北京知名医院成功合作，燕达医院与北京医保系统顺利联通，首开京济异地医保实时结算先河，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先行先试的典范，与中冶、中建、京投等大型央企、京企开展多领域战略合作，依托中兴通讯、兴远高科等12个中小企业创业园，承接北京转移的中小型科技企业320家，借北京优势助力三河发展再获新突破，在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治理、森林防病防火等方面与京津区县建立了协调联动机制，区域协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，科技研发方兴未艾，三河新强势成长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研发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由少到多，从弱到强，企业产学研能力显著提升，先后建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、科技补助专项资金等引导扶持资金，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扶持资金6.4亿元，累计投入工业技改资金411.7亿元。

在聆听，没在守护，这是唱中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怒放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在蜡像发明之前呢，名人永葆容颜的方式主要是靠画像。蒙娜丽莎在画上活了500多年，但真正去过卢浮宫看过真迹的人呢，一定会大失所望。500年的风霜岁月，连画像都长出皱纹了，就好像失修的墙壁一样的斑。所幸后来人类发明了杜莎夫人蜡像，发明了摄影，发明了移动影像，这弱不禁风的青春容颜终于有了永恒定格的可能。 你像有一朵云的形状，我礼貌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宝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 天说到明星的蜡像，华人小说家林雨云呢，他写过一个短片叫做《永生》，讲就是六七十年代呢，有个小伙子因为长得非常像一位领袖，于是呢开始他风光的前半生，因为他被邀请去扮演领袖嘛，等等。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领袖的扮演者却在一次违法的过程中被当场抓获，这是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吧。 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，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，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沉寂的大地在今天的夜晚默默地哭泣。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